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它是意大利厨房的一股清流，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改造奶奶的菜谱，将艺术、音乐以及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拆分重组，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创意料理。马西莫·博图拉，2016年全球50家最佳餐厅排行第1的主厨，告诉你如何用爱做出世界上最美妙的食物。 意大利虽然建国150年，却有着26个世纪的传统，而摩德纳正是这样一座根深蒂固、恪守意大利传统的小镇。如果你要在这里寻找意大利最好吃的食物，那么通常当地人会告诉你，是妈妈做的菜。家的味道，便是他们对于食物的执念。而马西莫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度传统的小镇里，将传统家常菜改头换面，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餐厅一开业就立刻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他们认为马西莫脑袋烧坏了吗？这根本就不是妈妈做菜的方式，怎么能随便破坏祖先的食谱呢？简直就是在侮辱艺术。 马西莫的创新成为了当地人眼中的叛徒，以至于餐厅开业之初还差点被联合要求除名。那么马西莫究竟做了怎样的创新，以至于会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应呢？ 要说这里面最让当地人感到气愤的，便属马西莫创造的6个饺子了。饺子可以说是意大利一道最为传统的经典菜，1碗10个，而马西莫改良后的意大利饺子不仅只有6个，他还把它们排成了一排，仿佛正在走进汤里。 Can you imagine what the locals they were thinking about us? They want me dead. You know, you cannot mess with grandmother recipe. 开业不久，这6个饺子就在摩德纳传开了。马西莫不仅成了街头巷尾人们口中谈论的笑料，也成了各大美食杂志竞相踩踏的头条。然而面对人们的不理解，马西莫没有过多解释，依旧坚持着他对美食的看法，因为他相信他的料理一定能试着带给人们重温童年，找到家的感觉。 马西莫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他有3个哥哥和1个妹妹，除了自己的家人，他还和奶奶姑妈们住在一起。马西莫从小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孩子，整天上蹿下跳，到处疯跑，为此没少挨哥哥们的揍。后来他发现了一个庇护所，那就是厨房的桌子下，在那里正在做意大利饺子的奶奶总会拿着擀面杖守护小马西莫，赶走大孩子们。也正是在那里， 马西莫收获了对于食物最初的印象，他开始用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跪在桌子下的他常常看着他的奶奶做意大利饺子，并偷吃生饺子。 So when they ask me what is the plate of your life, is a tortellino, but it's a raw tortellino, because that's the moment in whichI was stealing the raw tortellino just made 1 second before from the hand of my grandmother. That's why food is so important for me, because in many different creations I do, you can find that I'm trying to take you in that moment back to where you were a child. 马西莫从小就对食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大概也跟他是土生土长的摩德纳人有关。摩德纳，这个有着美食天堂之称的意大利小镇，不仅是奶酪之王帕尔马奶酪的诞生地，同时还盛产摩德纳香醋以及帕尔马火腿。众多美食包围的成长下，让马西莫对他们有着极尽偏执的依赖和喜爱。 Okay, Carlos, veamos. The smell is amazing. The smell is amazing. But every time I open a cheese like this, I get emotion, you know?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say in my blood, there's balsamic vinegar, and in my muscles are made by Parmigiano, it is true. It is true.Voila! Parmigiano is the taste of Parmigiano is the perfect umami, the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sweet, savory, acidic, and bitterness. You know, you don't feel anything, but there is everything there. So your palate is like, wow, can I have some more, please? 然而，喜爱与让人接受是两回事。在这座美食传统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在当地人的冷嘲热讽中，在美食杂志的苛刻指责中，弗朗西斯卡纳餐厅自开业起就始终没能得到认可。时间到了1997年，这一年可以说坚定了马奇莫追求创新的决心，也让他找到了艺术的方向与定位。原因还得从威尼斯双年展说起。威尼斯双年展是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也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当年就是在这样一场艺术界的嘉年华中，马西莫找到了出口。 We were at the Venice Biennial, walk into the Italian Pavilion where you have, and in the rafters there are all these taxidermy stuffed pigeons.And Massimo says, what are these pigeons doing here? And we looked closer. And I said, actually, that's an artist who made that installation of the pigeons. And the closer we looked, you could see that he had also painted them literally pooping on the walls and on some of the other artists' artwork. Massimo was like, that is genius. That guy is amazing.Those pigeons, that's like me. I'm trying to change the Italian kitchen, but the only way I'm going to get noticed is if I kind of go up in the rafters and look from above and, in a way, deface the generation that came before me. Massimo 明白，想开创意大利美食的新局面，必须追求到极致，才能得到突破，才能为想追求改变的新一代开辟一条道路。终于，马西莫不再彷徨，他极尽所能，不断将各路天马行空的想法施展进料理中。 时间过去5年，马西莫依旧还是没能被大众所接受。他的餐厅除了来调侃看新奇的好事者， 就没有一个真正愿意坐下来好好吃顿饭的人。终于有一天，马西莫按捺不住了，他垂头丧气地问劳拉是否还要坚持。劳拉却斩钉截铁地回复他，再坚持一年就一年。劳拉很清楚，这不仅仅是关闭一家餐厅这么简单，这关系着马西莫是否要从此放弃他的理想。 因为爱，劳拉选择了无条件支持丈夫。终于机会来了，2001年四月的一天晚上，一个意大利最权威的美食评论家正从米兰开往佛罗伦萨。当时博洛尼亚发生了一起事故，堵的车排了很长的队，于是评论家决定在摩德纳下车，绕道前往餐厅吃晚餐。两天后，意大利权威杂志《意式农评》刊登出了这样一篇文章：后现代艾米利亚意面。没错，这道意面正是来自于马西莫的餐厅。文中表示，很抱歉之前没有来到这家餐厅，因为摩德纳人不理解这种新式意面而感到惋惜。当时这篇文章不仅掀起了美食界对于烹饪的彻底讨论，同时也传递给整个意大利一个信息：摩德纳的一间餐厅正在带动意大利美食展开一场变革。一个意外就这样让马西莫和他的创意料理惊现于世。 艺术和食物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到毕加索桌面上的面包与水果盘，从比克罗夫特的食物之书到史波利吃的艺术，众多艺术家都将他们的艺术实践以及美学观点贡献给了食物，而马西莫则是一个将食物革新给了艺术的主厨。其实啊，与其说马西莫是一位主厨，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当代艺术家来得更为合适。从马西莫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擅长将不同的食材、形状、色泽与质感进行装饰，把盘子当画布，用食物绘成最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弗朗西斯卡纳餐厅将菜单分为三类：传统、当代经典和新开发。其中比较出名的五陈帕尔玛算一个。 One of the first dishes that I ever had at Osteria Francescana was Five Ages of Parmigiano. This is a dish that shows the maximum respect for an ingredient of this area. You're seeing somebody who is taking five completely different ages of Parmigiano and puts them on the same plate, but treats each one individually.Showing you that it's not just one thing, it could be five different things. 同一种食物却有着五种不同的味道，将马西莫不同于常人的艺术造诣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作为一名大厨，除了要有艺术创造力，更要精通化学、物理和营养学，只为呈现看似天马行空但却是美味的有根有据的食物。一个去过餐厅的顾客曾给出这样的评价：食物的卖相很漂亮，很有趣，但味道却不同。意思是你看到的和你吃到的不一样。这就不得不说马西莫另一道颇具特色的作品——鹅肝果仁酥配陈醋之心。其制作的缘由是马西莫和一位法国朋友的玩笑，因为他的法国朋友总是把鹅肝说得高不可攀，于是马西莫就将顶级马格南鹅肝幻化成雪糕，通过压缩处置使其变得紧致，然后内里加入一种叫巴萨米克醋的国宝级甜醋。这种醋是由两种葡萄压榨成的浓缩糖浆，或者说是葡萄汁，封口后再裹上意大利特色的榛子杏仁碎粒这一脆皮外衣， 单从形状看，它真的就是一只榛子杏仁脆皮夹心雪糕，但味道却着实妙不可言。鹅肝的肥香，巴萨米克醋的酸甜，以及榛子杏仁的香脆，绝对能让你感受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奇特美妙的味道。传统的食材有根据的创新做法，加上艺术家的审美，马西莫的料理简直就是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而他的每一道菜也都真真正正称得上是艺术品。 马西莫用一种相当幽默的方式告诉我们，艺术创造看起来很遥远，但其实它无处不在，它藏在每一张妈妈的菜谱里，根植于奶奶的餐桌上，它潜移默化而深远持久，它变幻莫测又如影随形，而这也正是马西莫赋予的餐厅他眼中的家的味道。 家是马西莫夫妇对于餐厅弗朗西斯卡纳一直以来的定位，每一道料理都当成为家人做饭般尽心尽力，因此用满满的幸福来形容马西莫料理带给顾客的绝妙体验一点也不为过。甚至有顾客称，这里满足了我对食物的一切期待，以及相信我，你花的每一欧元都是物有所值等等。而马西莫多年的付出也终于迎来了回报，自2001年弗朗西斯卡纳餐厅横空出世后，便夺得意式浓汤的最佳表现奖，第二年荣摘米其林一星，最后又多次被评选为米其林三星餐厅，成为意大利为数不多的米其林餐厅之一。马西莫更是以最年轻的主厨之名获得米其林之星的荣誉。2012年，美国美食网站每日膳食授予马西莫最佳年度国际主厨称号，并评定其为世界上最具革新精神的主厨。2012、2013，弗朗西斯卡纳餐厅入选全球50家最佳餐厅，并排名第三。2015年排名第二，2016年升至全球第一。全球50家最佳餐厅，这个不太为国人所了解的榜单，被誉为美食界的奥斯卡，对于全世界厨师和餐厅来说，是每年无比重要的一个排名榜。其评委团均为一流名厨、美食评论人和美食家组成，在全世界范围内评选。而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马西莫的弗朗西斯卡纳餐厅竟是意大利餐厅首次夺冠，这位开创意大利美食新局面的变革者终于证明了自己也替意大利美食竖起了骄人的旗帜。 Thank you very much guys. Thank you. 如今马西莫虽然年近60，您看他的穿衣品味啊，丝毫不减当年，甚至可以说更有味道了。这其中恐怕劳拉功不可没。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但对于马西莫而言，劳拉不仅仅是伟大这个词可以形容的。在马西莫心中，劳拉是那个全世界最懂他的人，也是那个唯一能够改变他对世界看法的人。也正是因为劳拉不仅鼓励马西莫走出了那段不被认可的低谷，还坚定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追求。去过弗朗西斯卡纳餐厅的人无不例外的都会给出这里更像是一个艺术空间的结论。是的，马西莫和劳拉打造的餐厅充满了艺术的气息。当马西莫决定要把他的烹饪天赋和当代艺术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注定了餐厅的设计也绝非平庸之辈。他同妻子劳拉一起收集了众多的艺术作品，从经典设计到一些颇具争议的作品， 从当代艺术家再到前卫艺术家，这些作品将弗朗西斯卡纳餐厅和他们家打造的更像是一个画廊或者艺术展厅。当代艺术已经成为马西莫的一种说话的方式。他曾说，当你购买一件艺术作品时，你购买的是艺术家的思考，这会让你更理解自身，给你提供一种观看自己的机会。我们来看，这是节目组特别为您找到的意大利杂志《新闻人物》中一篇关于马西莫的报道，标题是让我告诉你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厨师。记者问他，能否给我们讲讲您在2015年米兰世博会期间为穷人开办慈善餐会的计划？他回答说，我想那是对我个人成绩的一种回望，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展示出所谓的成功，其实是通过90%的辛劳和汗水所获得的。在米兰的展厅中为穷苦人开办餐会，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正能量也传递给他们。马西莫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成功地达到了世界顶级主厨的要求，不仅关于食物，关于艺术，更关于他心里的那份爱。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马西莫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40名同仁相聚在此，联手打造了一家圣食餐厅。这个名字取自拉丁文的 refectories， 是修道院饭厅的意思。 在过去几年里，巴西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被迫关闭一些难民服务处，并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人涌上街头。而奥运会期间，难民们更是被进一步遗弃，许多区域公然肃清，禁止流浪汉进入。里约奥运会也因此引来了不少的非议。然而，这毕竟是第一次在南美洲举行的奥运会，因此马西莫与众多同仁希望通过圣食餐厅能让世界对里约多一些信心。 奥运会期间，每天会有230吨左右的食物提供给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而圣食餐厅的工作就是收集他们吃剩和废弃的食材，比如有点蔫软的、残缺的蔬果，或是还差2天就过期的酸奶，然后由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厨进行精心的改良之后，免费的提供给里约街头的流浪汉和所有食不果腹的饥民们。 这个临时餐厅仅用了60天就搭起来了，有100多个座位，每晚6点在 NGO 组织登记过的民众便陆续进入餐厅用餐。马西莫在 CNN 的采访里提到，餐厅开张的第二晚，就有人跟他说，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吃过饭，感觉自己好像是公主一般。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通过干净漂亮有艺术气息的就餐环境，简单但一丝不苟的烹饪，还他们以尊重和关爱。从拯救莫德纳帕尔马奶酪业到里约为流浪者提供晚餐，马西莫用他极具创新的精神和对世界的那份爱，告诉你如何承担起一个主厨的社会职责。而如今的马西莫也相当享受这个职业带给他的乐趣。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